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六集，橙子在空荡荡的菜市场里面转了两圈，又在早上买鱼的地方站了十分钟，不见半个人影，暗笑自己傻，那鱼贩子好不容易甩掉拖油瓶，怎么可能会回来？夜风有些寒冷起来，只得慢慢往回走。路过一家小服装店的门口，拐进去，买了一件便宜的白 T 恤，一条水洗布的男裤。路上又顺带买了一些熟食，买馒头时想了一想，多买了五个。一路走着，盘算着包括馒头在内，今晚为了那个家伙花掉了50块钱，绝对不能这样下去了，要么请他走，要么付房租。对，他早就打算把闲着的那一间卧室租出去，以赚一点房租，可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出租对象。不过租给一个男的是自己想也没有想过的，虽然他不是真的人，可是如果他就是这般赖着不走，自己也别无选择。麻烦的是，这家伙不像是带了钱的样子。废话，落魄到卖身的地步，能指望他有钱吗？回到家里，发现灯没有开，伸手轻了开关，坐在沙发上的黎不清抬手遮了一下眼。 怎么不开灯啊？ 我找不到灯芯。 龙族的生活条件究竟是有多差呀？连电都没供的嘛。啊，喏，你看呢，这个东西啊叫开关，一按它灯啊就亮了。 黎感兴趣地凑上去，开关，开关，开关。 啊，哎呀，够了，别玩了，来吃饭了。 坐到餐桌前，黎偷偷看了橙子一眼。哎，找到卖鱼的了吗？ 没有。 黎满意了。 我会找到他的。 橙子恶狠狠地说。 敢坑我？上回菜市场卖黄瓜的小瘪三掐我二两秤，我杀过去就把他摊子给掀了，直到他赔给我10斤黄瓜，我才放过他。哼，这小子居然敢陷害我，就算他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把他给揪出来踩扁的。 黎不清咽了一口唾沫。小修，是我连累了你， 我会给你收尸的。想到这里，他不厚道地笑了。 你笑什么？ 橙子狐疑地问。黎的嘴角勾起了一个笑，真诚地看着他。其实除了退货之外，还有一个方法的。橙子眼睛一亮。 什么办法？ 我不太想说。 哎呀，说了说了。 吃了你。 啊？ 买下就是签订了收养的契约，如果不能退货，那我就一口吞了你，契约就自动解除了。黎曼悠悠地说。橙子两眼发直，冷汗滴滴。 恐怖宠物啊。 我选择退货。 很好，只要你可以退得掉。馒头很好吃。龙三太子微笑着咬了一口手中的馒头，也没见他怎么张嘴，半个馒头就不见了。两口之后，整个馒头就彻底消失了。晚餐在2分钟之内被解决掉，如果不是橙子眼明手快，死死护了一个馒头在怀里，他今晚就只能饿着肚子过夜了。 老天啊，这么能吃，怎么养得起？ 吃完了晚饭，橙子打开电视，黎很感兴趣，对着电视屏幕眼睛一顺也不顺，橙子却无心看电视，咳嗽了一声引起他的注意，然后发问。 黎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 水里。 大海。 嗯。 我国有渤海、黄海、东海、南海，好几个海域呢。你是从哪一片海来的？ 我不清楚你们国家对海域的划分命名，我只知道还有凌渊海、凌玄海、李小海、逆烟海，数十片海域。我是来自凌渊海的。 橙子不得不承认，人类对于海域的命名实在是很缺乏想象力，很没有意境。他的眼睛忽然发亮了，不由自主地朝离那边蹭近。 海底真的有龙宫啊？ 当然，橙子蹭得更近了。 那龙宫里是不是有很多珍宝啊？ 那是，一把抓上他的胳膊。 你有没有带一两件出来？ 一件，只要一件。龙宫里带出来的宝贝肯定是价值连城啊，那他的房租问题就解决了。离的目光冷冷扫过他的爪子，橙子只觉得手一麻，讪讪地缩了回去。混蛋啊，记得刚见面时这一家伙还摸自己的脸来着，他赖着不走时脸上的表情还装得那么可怜，自己不过是抓了一下他的胳膊肘，他就甩脸色给自己看。什么珍宝，我不稀罕那些东西。 我稀罕，我很稀罕好不好？ 橙子咬牙切齿地想。啊，如果你喜欢，将来我随便挑几件送你。 橙子的眼前顿时金星闪闪，有无数的元宝飞过。 我喜欢喜欢喜欢。 龙宫的宝物啊，随便指甲盖大小的东西，说不定就可以换几套这样的房子了。 看着橙子眉飞色舞的样子，李有些恼火。他使了一整天的美男计，原来不及一件宝物。早知如此，他就该找一块金子直接砸在橙子脸上，一切搞定了。 你到陆地上来，不会是来玩的吧？ 嗯，就是来玩的。龙王三太子沉着脸。 还是有人管吃管住的免费旅游。原来海里也有游手好闲的富家子弟，您出来混多少也带点盘缠来呀。 真是的，害得自己心里没着没落的。龙宫珍宝就像挂在驴子嘴前的一颗菜，眼看着晃来晃去的就是吃不着。我困了。说完李倒头躺在沙发上，一双脚不客气地踹到橙子腿上，示意他可以滚了，随手扯起旁边的小毯子盖在身上，合了眼睛。啪啪两声轻响，电视机和灯居然自动关闭了。 啊，停电了。 橙子自言自语。我关的。黑暗中李懒懒的声音传来。 哇，你会遥控呀。 嗯。李的声音变得模糊不清了，已然快睡着了。橙子只好摸黑去洗手间洗漱。 坑坑就是我，我就是小狐仙。大家好，我是似水一梦，欢迎订阅评论点赞，精彩不容错过哦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